叫恩格斯，而他就是我们的主角卡尔·马克思。一月底，马克思终于把他的书稿寄给了他的书商，这本书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序言全书虽然只有3000字，但它的地位非常重要。在这本书里面，马克思首先回顾了他自己的生平，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本书的第四段，马克思以1000多字的篇幅精炼地说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人们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这本书一经发表，就奠定了他在整个马克思的著作中的历史地位，它成了表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最经典文本。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虽然已经发表100多年了，但它从来没有远离我们的社会生活。下面我就结合当前的社会生活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应该怎么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对我们当代还有什么意义。首先，我们来聊一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的主张是，我们所有的社会观念都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在历史上，人们经常会提出很多不同的政治主张，并且还习惯于把这些政治主张说成是普遍的、全人类通用的。其实这些主张只不过是一些特定经济利益的表达。交大是不会爱上你妹妹的，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不同立场的人，他们的观点是不会一致的，也不存在代表一切人利益的普遍真理。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教给我们的基本前提。当前社会观念越是纷繁复杂，马克思的这一个主张就越为重要。马克思认为，我们一切社会观念都不是独立的，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背后反映的是我们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每当有人提出一些特定观念的时候，我们不能把他的观念、意识、动机信以为真，把它当作普遍的真理，而应该考察这些观点背后的经济利益、阶级立场。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当今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各种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念，背后的根源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出现了不同的阶层，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往往对自己的利益形成了不同的话语表达。社会观念冲突背后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经济利益的冲突。要化解不同观念的冲突，我们更应该回应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更好地做到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更多的民众，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这才是我们化解观念冲突的根本解决之道。接下来我和大家聊一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马克思在序言中曾经说过，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与原来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个时候呢，如果不调整生产关系，就有可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引发革命。这时历史唯物主义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变化与制度变化方面的经典论断。这一个观点呢，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很有启发。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者关系来看，改革开放就是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鲜活案例。 我们知道40年前的11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它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彻底否定了文革的错误做法，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我们国家的局面才发生了根本的好转，才有了今天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和世界第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今天其实我们更应该珍惜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良好局面，不折腾，坚决不走回头路。从前有一段时间，我们片面地强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实际上这种主张根本上它就是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马克思在序言里面所提出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马克思在序言里面按照经济的社会形态为标准，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科学的分期，提出了后来为我们所熟知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五个阶段。马克思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变化，用它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下一个阶段，这一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确认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我们才可以更好地判定我们当前的历史趋势，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就像小平同志指出的，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是一个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正因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我们才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正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把握，我们才能够成功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序言里面提出的两个绝不会和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在序言里面提出， 不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旧制度，只要它还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就不会灭亡。新的制度，在它把生产力大力的发展出来之前，它不会特别的成熟。我们把这个说法呢简称为两个绝不会。两个绝不会呢，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认识当前社会建设的困难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具有重要的意义。旧事物、旧制度灭亡的过程是长期的、复杂的、充满艰辛的。我们以当代资本主义为例，20世纪大战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及时地调整了国家的政策，一方面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实现了自我的调整和完善。我们在短期内可能还看不到资本主义的灭亡，这对我们的工作就提出了要求。在对外交往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不能强求西方国家改变他们的发展道路，相反，我们应该主动适应 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则，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总体上还是一个新的事物，我们应该尊重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总体上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前指望我们的社会主义全面超越资本主义，这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应该尊重新事物、新制度成长和发展的过程，而不能拔苗助长，提出一些超前的、过左的政治理论，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口号，最终会犯下急于求成的错误。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拉萨尔比马克思小了七岁，属于马克思小学弟，比马克思更加学霸。19岁的时候又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1848年欧洲大革命期间，马克思结识了他，他尊称马克思为导师。马克思老师对这个学生的态度啊比较复杂，一方面认可他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又不满于他喜好卖弄、张狂轻浮的个人性格。马克思曾经对他有个评价说，拉萨尔这个人啊，实际上是一个专会说漂亮话的人，一个狂妄自大的人。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在我印象 他应该是一个德国人，好像是犹太民族的，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 现在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鹏。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一名青年教师，我的母校在复旦，我是典型哲学男。哲学其实并不可怕，哲学其实很好玩。做一个好玩的、有趣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和马克思看来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位导师是如何指导自己学生的。1862年的时候，这一年马克思44岁。这时候的他，个人生活啊，再度跌入了低谷。实际上就在不久以前，德国有人叫福格特，他在一些报纸上公开的大肆的污蔑和诽谤马克思。实际上马克思本来不想换一颜色，怎奈何啊，这些攻击在社会上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所以马克思打算跑到法院去，来给自己讨个公道。但是呢，法院却以罪证不足为名，他剥夺了马克思的起诉权。马克思不得不暂时搁下手头的工作，用文字作为武器来保卫自己。燕妮看到自己的爱人遭受到了一些卑鄙的攻击，他感到极度痛苦，彻夜失眠。很不幸的是，他又染上了天花。马克思就不得不把子女们送到他的朋友李卜克内西家里躲避一下。结果燕妮天花这边刚刚痊愈，那边马克思啊又病倒了。由于精神极度焦虑，马克思急性肝病发作。结果病重期间雪上加霜的是，纽约每日论坛报把稿费降低了一半。这样一来，马克思的经济状况更加拮据了。已经长大成人的大女儿心里想，为了分担父母的生活压力，甚至打算背着他们去演戏以补贴家用。哎，就在这一年七月，在马克思最困顿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叫拉萨尔来到了伦敦马克思家里面做客，而且这个人一做客 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当时啊，由于马克思欠下了很多的房租，房东勒令他迁居，你赶紧搬走吧。并且扣押了他很多的家具和家务。贵族出身的燕尼为了不让拉萨尔看出家里面的窘境，他把所有能当掉的东西通通送进了当铺，然后呢布置了一些表面上的排场，招待好拉萨尔。拉萨尔对此毫不知情，然后在马克思家里大吃大喝。马克思的佣人这个林恒啊，被这位客人的好胃口惊呆了，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这个拉萨尔是什么来头？ 他呢也在柏林大学学习哲学，马克思的小学弟，他尊称马克思为导师。 他俩的关系很融洽吗？ 马克思曾经对他有个评价说，拉萨尔这个人啊，实际上是一个专会说漂亮话的人，一个狂妄自大的人。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拉萨尔比马克思小了七岁，他也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富商家庭，小时候啊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他呢也在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属于马克思的小学弟。这位小学弟啊比马克思更加学霸，19岁的时候实际上就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呢当了律师。1848年欧洲大革命期间，他投身于革命运动，曾经为马克思领导的新蓝英报工作过，还一度曾经被捕入狱，然后马克思在此期间结识了他，他尊称马克思为导师。但是实际上马克思老师对这个学生的态度啊比较复杂，一方面认可他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又不满于他喜好卖弄张狂轻浮的个人性格。马克思曾经对他有个评价说，拉萨尔这个人啊实际上是一个专会说漂亮话的人，一个狂妄自大的人。虽然拉萨尔当面表面上非常的尊敬马克思，但实际上背后却经常以理论家自居，喜欢听别人奉承和阿谀自己。尽管他在博士期间读的是黑格尔哲学，但是呢又对黑格尔哲学的认识非常肤浅，经常写一些哲学文章，然后呢在贵族阶级的美酒佳肴中获得赞赏，并且得意忘形。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文章不过是小学生一样的作文，他充满了夸夸其谈的文体和争强好胜的轻率。后来当拉萨尔异想天开的计划在柏林办报纸，并提议他与马克思同时出任总编辑时的时候，马克思深知啊，拉萨尔这个人粗鲁和轻率，面对他的强词夺理和咄咄逼人的态度，马克思慎重的建议，只有在严格的纪律监督之下，拉萨尔才能担任其中的一位总编辑，否则只能是出丑。最后办报的事情啊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在1862年之前，马克思与拉萨尔之间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里。马克思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师长，只是从性格和一些事实出发批评拉萨尔的浅薄和虚荣心，这些批评的言辞有时候比较尖锐比较直率，有时候呢比较婉转和温和，所以拉萨尔虽然心中不满，但是表面上还能接受。但是就在1862年这一年，两个人的关系啊彻底的破裂了。当然具体原因有很多，比如马克思要求拉萨尔帮助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书，引起了不少的个人纠纷啊，等等等等。而根本的原因在于两个人在指导工人运动的理论上有着重大的分歧。拉萨尔在马克思家里吃完饭，用餐巾抹着油腻的嘴巴，随随便便洋洋得意地谈到他关于提高工人阶级地位的方案啊，比如让工人向国家借钱啊，依靠国家的帮助去建立合作社与企业啊，等等等等。拉萨尔认为自己在德国工人群体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他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代表，他又与德国资产阶级政要往来甚密，所以他这样一个天才的计划一定能够实现。马克思在一旁劝他不要陷入幻想和胡闹，资产阶级国家不可能帮工人实现这一目标，你这不过是一个开明的波拿马主义者的想法，建议他你好好读读我的共产党宣言。于是这个时候谈话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 拉萨尔这个人是气得暴跳如雷，高声叫嚷。邻居被马克思家中闹出的动静惊动了，跑来敲门问燕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啊，燕妮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啊，描述当时的情况，说 他像风一样扫过我们的每个房间，我们的邻居都被这恐怖的声音吓坏了。 最后拉萨尔气呼呼地离开了马克思的家啊，动身返回了德国。马克思认为拉萨尔这个人啊已经无可救药，与他断绝了书信来往。后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回忆起当时拉萨尔住在伦敦他家里的情形，笑称可惜啊，恩格斯没能在当时现场见证这些场景。马克思说， 你只要来这里住上几天，就会有一整年的笑料，这就是我曾非常希望你来这里的原因，这样的机会都是每天都有的。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一生啊有很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他从来不会出于私心与某人为敌，因为他的敌人怕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各种各样的不彻底的有害的思潮或者是流派。对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工人阶级来说，毒害最大的就是拉萨尔主义。拉萨尔关于工人运动的主张，简单说就是希望资产阶级国家和政府啊和工人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工人呢帮助国家实现帝国的利益，国家呢帮助工人提高社会地位，看上去可以甜甜蜜蜜，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而拉萨尔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之所以享有较高的地位，实际上因为19世纪工人阶级啊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无法分辨不同的理论之间的高低优劣，只能被一些比较通俗易懂的充满美好幻想的思潮所吸引。这样一来呢，拉萨尔的观点就在无形中得到了不正当的吹捧。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不可能无条件的与工人发善心或者是让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才能真正的实现自己的利益啊！喜羊羊想跟灰太狼交朋友，劝说灰太狼不要进羊村去抓羊，这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所以啊，马克思认为，如果德国工人阶级信奉拉萨尔主义，并且如果选择了拉萨尔作为自己的领袖，那么情况就比较危险了。事情果然被马克思言中了。一年之后呢，1863年的5月23日，德国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德国东部第二大城市莱比锡成立了，第一任主席正是这位拉萨尔先生。在成立前夕，拉萨尔宣称啊，他与一位国家政要之间通过亲切会谈达成了共识，工人阶级即将在资产阶级的帮助下迎来了春天。他甚至得意洋洋地说，这位大人物根本不知道其实我占了便宜，而他自己呢吃了亏，因为我吃的是樱桃，而他吃的是石头。拉萨尔口中的这位大人物就是赫赫有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啊，我们都知道。只不过呢，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燕子飞走也会再来，亲爱的，你告诉我，为什么时光却一去不复返？ 我们跑不过时间，也阻挡不了变老，但可以用珍惜为岁月流金。 光阴若水，岁月如莲。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用有声的香气点亮世间的美好。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

从未彼此猜忌或怀疑过彼此的坦诚与真心。中国文化里形容朋友之间的友谊，例如莫逆之交、稳静之交、生死之交、君子之交等等这样的词汇，用在马恩的伟大友谊上面一点都不为过。这里啊，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的友谊为何会成为千古佳话？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能够保持如此长时间的彼此信任与毫无羁绊的交流呢？通过下面两个事例，我们或许就可以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呢，为了支持马克思专心写作，也为了替无产阶级保全自己的领袖，恩格斯做出了最大的牺牲，从事了他最不喜欢的商业活动近20年。马克思为了搞清楚资本家赚钱的秘密，也让工人看清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专心伏案写作，但经常为家庭的琐碎生活所打乱。恩格斯则自动担负起了马克思的生计问题。可以说，对于马克思一家而言，恩格斯的资助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恩格斯数十年如一日的无私援助，马克思终究会被生活的困苦所压倒，他也就不会将他的伟大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并不是不能赚钱养家，只是他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撰写诸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这样的伟大著作了。他又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没有理财观念的人，家里的孩子也多。这时恩格斯就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用恩格斯自己的话说，就是回到该死的生意经理去。1850年11月，恩格斯决定重新回到营业所工作，他前往曼彻斯特，在他的家族企业欧盟恩格斯公司里面做起了办事员。为此他还遭到卢格、维利希等人的挖苦、讽刺、粗暴攻击，但是呢，恩格斯毫不在意这些，他深知马克思之于无产阶级的意义是任谁也替代不了的。凭着恩格斯的兢兢业业，他从一名办事员做起，1860年之后就成了公司的代理人，1864年就成为了公司股东。刚开始做办事员的时候，恩格斯的工资还很低，也没能拿出多少钱来支援马克思，但常常是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恩格斯寄来的1英镑、2英镑、5英镑或更多的汇票，对马克思一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20年来，恩格斯寄给马克思的钱总共达到了3000英镑，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啊。恩格斯其实打心里就非常反感他作为资本家的身份，为了能够有更多的收入支持马克思的工作，恩格斯不能长久地和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一起，而是常常不得不同一些他看不惯的人周旋，遵守表面的礼节，过着两重生活，这对他来说无疑是非常痛苦的。面对慷慨解囊的恩格斯，马克思也经常陷入一种深深的内疚和负罪感之中，因为他知道恩格斯同样具有从事研究的天才能力，只是为了马克思的生活不得已去做那些他自己不愿做的经商工作。说到恩格斯的才华，马克思曾这样夸赞恩格斯， 他真是一部百科全书，白天也好，夜里也好，吃饱了也好，空着肚子也好，随便什么时候他都能工作，文章写得飞快，机灵的出奇。 恩格斯擅长的领域是语言、军事和自然科学，他写的文章也极富逻辑和条理，晓畅明白，并具有令马克思赞赏的善于抓住复杂问题之本质的能力。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坦白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才让他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 但恩格斯并没有抱怨过什么，对此 马克思始终身怀感激。 我真不知道怎样感激你对我的友谊，感谢你为我进行的工作，感谢你对这孩子的关心。 在马克思埋葬了自己最亲爱的小儿子之后，他还对恩格斯说， 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事例，马克思去世后留给世人的，除了已经出版和再版的《资本论》第一卷，还有关于《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大量的手稿。正是在这些手稿的基础上，恩格斯替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的后两卷。为此，他搁浅了自己的著作《自然辩证法》的撰写工作。此时的恩格斯呀，也已经有63岁了。他自己对这项工作也有许多担忧，因为马克思潦草的笔迹常常连恩格斯也很难辨认清楚，更何况要把它汇总成系统的书籍出版。但这项工作也只有恩格斯一个人能做。不久他就因为整理《资本论》病倒了，这令他非常担心。他在一封写给拉夫罗夫的信中就说道， 因为现在活着的人只有我才能辨认这种笔迹和个别字以及整个句子的缩写。 由于支撑不住，恩格斯的旧病复发，医生已经禁止他再这样拼命工作了。但是呢，他还是特意请了一名助手帮他记录他口述的手稿内容，而且还是从早上10点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手稿中最难的部分呢，其实不是辨认马克思的字迹，马克思的原稿中有些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但只有一个大纲，还有一些片段也会反复出现在好几个地方，这就需要恩格斯比较、推敲，甚至补充、修订，以便让马克思的思想连贯一致。这一项工作无疑是颇费功夫的，没有对马克思原稿的高超的把握和理解是完全做不到的。但恩格斯做到了，而且他非常乐意做这项工作。他在写给贝克尔的信中说， 要整理马克思这样每一个字都贵似黄金的人所留下的手稿，是需要花费不少劳动的，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重新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 列宁曾评价说，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应该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共同的著作，但恩格斯绝不贪功，他自己就谦虚地说， 我一生所做的都是我预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演的只是配角，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 朋友们，请不要带着人类的浅薄去认识这对生死之交。世上有多少明争暗斗、貌合神离的组合，充斥着各自的利益、私欲和算计，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他们支撑不了多久，就各奔东西，甚至反目成仇。唯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褪去世间的一切浮华，为着共同的事业和理想播撒万点光和热，人生得一二知己已是万幸，远离推杯换盏、声色犬马的名利场，与知己相伴，同喜同悲，足以抵达幸福的彼岸。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友谊带给我们的最大启迪。1866年，正是在恩格斯的无私帮助之下，马克思努力了近15年之久的巨著即将出版了。这部著作就是《资本论》。那么他为什么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呢？他到底说出了什么惊天秘密，才会让资本家口诛笔伐，一致反对呢？ 未知的病痛总是无情地打断我的思绪，家庭的变故， 再次重创我疲惫的身心。这时候，雪中送炭，艾氏逢灯，在精巧的比喻和词汇也描绘不出恩格斯的无私，我只能将感激深藏心底，感激他，因为只有他那清晰的条理，才能将我那狂放不羁的思路收拢成为体系，感激他，因为只有他能读懂我，读懂我的资本论。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出来还不能成为到手的利润，要成为真金白银，还需要商品卖得出去。按照这种工人越来越贫困的趋势推算，商品总是会出现相对过剩的，因此马克思把商品出售环节称为惊险的跳跃。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在我印象 他应该是个德国人，好像是犹太民族的，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 现在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 大家好，我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一名青年教师，我叫甘梅霞，青年教师甘梅霞，简称青椒霞。不光可以给你讲讲去冰岛追寻极光的梦幻之旅，还能带你多认识一个马爸爸。哦，不对，是马爷爷。一个人生了病要去看医生，资本主义国家生了病要去找一位姓马的医生。他150多年前为资本主义社会号了脉，下了一份判决书，这份判决书就是《资本论》。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份判决书《资本论》。1867年4月中旬的一天，伦敦通往汉堡的航线上，狂风四座，呼啸的海风卷起汹涌的海浪，拍击着轮船，轮船上的桌椅是噔噔作响。马克思紧紧靠着船舷上的栏杆站着，他晕船，但是他还是和几个旅客聚在一起饮酒作乐，相谈甚欢。他感到船上的生活是相当有趣，相当愉快。这也难怪，毕竟在伦敦离群独居，闭关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接近20年之后，他终于可以满意地将它交付出版了。这个时候，就如他自己形容的那样，他痛快得无以复加。虽然他曾经预言，这部著作甚至不会给他带来写作时所吸香烟的钱。如果他能穿越到2008年10月17日的法兰克福的一家书店，这家书店叫卡尔马克思书店，他就不得不承认被自己的这个预言打脸了。因为这天《资本论》第一卷在这家书店宣告暂时脱销了。2008年9月14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前后仅半年的时间，华尔街排名前5名的投资银行竟然垮掉了3家，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由此拉开序幕。《资本论》再次成为人们寻找危机根源的指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资本论》第一卷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部著作属于人类的记忆。《资本论》包含3卷， 大约230万字。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大约相当于一个人完成了20本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类的博士学位论文。这部著作从开始研究到完成撰写，马克思用了他近半生的时间。马克思说， 我为了为工人争得每日8小时的工作时间，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时。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夜间的紧张工作，一种叫做痈的病痛反复发作，差一点送了马克思的命。在1866年2月，他写信告诉恩格斯说， 做自然谈不上，这在目前对我来说自然很困难，白天哪怕只有短暂的时间，我也还是躺着继续苦干。 马克思为什么如此死磕于《资本论》的写作呢？据1834年的统计，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15岁。19世纪40年代，法国工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0岁，并且工厂中还大量存在着雇佣童工的情况。许多工人每天需要劳动长达18个小时。工人厌恶劳动，捣毁机器，遭受惩罚的状况屡见不鲜。为什么大多数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生活处境还是这么的艰难？这个疑问盘根于中学时就立志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马克思心中。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依靠看不见的手，人们就可以过上美好生活。启蒙运动说，要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现在看来都是别人家的美好生活。现实和理论出现了强烈的背反。而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人们又抗议道，我们代表99%的人口，反对那些掌握40%财富的1%的人。 History repeats。 无怪乎《资本论》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再度热销了。 资本论究竟道出了什么惊天秘密？ 多出来的4小时是在为资本家生产价值，这就是剩余价值。 经济大萧条中，资本家又为什么将固剩的牛奶倒掉呢？ 是为了追逐利润。 给90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那让我们来听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诊断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毛病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广大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可是每个人不都得吃饭、穿衣、养活家庭，以及向往过上美好生活吗？于是，工人就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了。而作为少数人的资产阶级，运用他们手中的资本，购买生产资料，雇佣工人，从而进行生产。对于资本家来说，一个工人没有了，还有千万个工人，更何况还可以通过使用机器来替代工人。而对于工人来说，他们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别无选择。马克思问，工人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在你每天辛苦搬砖的那么多个小时当中，有多少个小时是为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工作，又有多少个小时是为资本家在战斗呢？假设维持你和家人一天的生活只需要付出6个小时的工作，但是你每天必须得工作10个小时，甚至是更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多出来的4小时是在为资本家生产价值，这就是剩余价值。于是资本家犯了狂想病，假设工人工作6小时，工资是24元，工作10小时，工资也是24元。如果可能的话，资本家希望工人一天可以工作25个小时，一年工作366天，这样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就更多了。没错，经过工人的长期斗争，好不容易争取来了8小时工作制，但是工作强度的提高使得工人变成了流水线上的卓别林。后来 资本家还给工人配上了电脑，好让工人回家也可以继续干活。造成这种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工人呢，除了劳动力之外是一无所有。恩格斯说， 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社会体系所予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做了科学的说明。 马克思说，工人朋友们，资本家赚取了剩余价值，使得他们越来越富有，你们却越来越贫困，后果是很严重的。为什么呢？只需追问一个问题，工人越来越贫困，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谁来买呢？资本家吗？可是资本家每天也只能喝得下两杯牛奶，他们生产牛奶的初衷就不是为自己饮用而生产的，而是为了追逐利润，那么多出来的牛奶就只能倒掉了。这就是为什么1929年到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发生资本家将过剩的牛奶倒向密西西比河的原因。为什么不把牛奶分给工人们呢？这时资本家却对工人说，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出来还不能成为到手的利润，要成为真金白银还需要商品卖得出去。按照这种工人越来越贫困的趋势推算，商品总是会出现相对过剩的，因此马克思把商品出售环节称为惊险的跳跃。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小女孩问她爹， 家里为啥这么冷啊？ 哎呀，咱家里头没煤了。 为啥没有煤呀？ 爸爸失业了。 那你为什么失业了？ 因为煤太多了。 后来资本家为了使这一跳跃不那么惊险，发明了消费信贷。资本通过在消费领域的扩张，把原本已经分配给劳动者的、由劳动者自己争取而来的剩余价值又吸收了回去。劳动者好不容易分享到劳动果实，瞬间在高昂的物价和贷款利息面前消失殆尽。《资本论》的出版是人类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资本论》从无产者的立场解释世界，振聋发聩。四年后，法国人民想要改变世界。1871年春天的巴黎，一场革命就要来临。 闭关20年，我终于完成了《资本论》的第一卷，痛快的无以复加。据说一个多世纪后，《资本论》还成为新一轮经济危机根源的指引。我给资本主义社会下了判决书，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果然，四年后，法国人民发起了史诗般的革命。 给90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工人们取得了胜利，整个巴黎回荡着“公社万岁”的高呼声，响彻云霄。自由的旗帜在。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北京